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马宝莉飞行学习法。在小马谷里面住着很多匹小马，他们各有各的本事。明天就是闪电飞马队历史考试的时间了，小马紫月不得不提醒云宝： 嘿，你在学习上实在是太懒散了，看来我得帮帮你。 紫月说着翻出了一本闪电飞马队的历史书，认真地说： 阅读和划重点是任何良好学习方法的基础，它能够帮助你归纳和总结，把有用的和没用的区分开来。让我看看你在书上画了什么。 紫月拿过了云宝的书。 哎，如果你把所有的线都画上，就没有办法找出重点了。 看来画重点的方法不适合云宝，只能换一种方法上历史课了。紫月走到黑板前，开始给云宝讲了起来。 在宇宙公主和月亮公主决裂之前，并不需要鹿马、飞马还有独角兽，可是月亮公主被放逐之后，就成立了小马保卫队。 紫月站在黑板前面说， 可就在她全神贯注地讲课的时候，云宝竟然在下面偷偷地跳起舞来了。 紫月生气地说， 云宝，请你重复一下刚才我讲的内容。 云宝坐在凳子上晃来晃去，回答不出问题来。看来历史课也不适合云宝。 紫月又说，云宝，接下来试试我最喜欢的学习方法闪记卡吧。可云宝故意调皮地问， 你是要我在闪电里学习吗？ 紫月拿出了一张画着小马的卡片说， 当然不是了，瞧，紫色的飞镖上校是第四代闪电飞马队队长。就在这时候，紫月看到云宝好像在走神儿。嘿，云宝，你在看什么？ 云宝把蹄子收了回来。 哦，没什么的。 紫月继续讲， 当他们在正式成为宇宙公主的保卫队之后，她授予了他们。 好啊，这下我可逮住你了。 紫月正好看到调皮的云宝在向他扔弹珠，他用魔法控制住了弹珠，然后生气地说， 云宝，你会伤害到我的。 可云宝却一点也不在意， 只是一颗小弹珠嘛，不至于让你受伤。 紫月真的是生气了， 是，它虽然很小，可是如果打到我的眼睛里，那就不好玩了。 好吧，既然你这么胡闹，看来你已经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吧。 云宝却胸有成竹地说， 那当然了。 紫月眨了眨眼睛说， 那好，我猜你一定能接受突击测验。 紫月是想通过突击测验的方法看看云宝的学习效果，要是合格他就可以放心了，要是不合格呢，也正好让云宝知道要好好学习。可云宝心里很不服气， 测验就测验，你说吧。 突击测验开始了。紫月问， 请问字母 E U P 代表什么？ 云宝想了想， 厄尼煮熟的煎饼。 那么最初的航空队是为什么而表演的？ 是为宇宙公主的麦片庆典。 闪电飞马队是由哪位著名的独角兽来命名的？ 是滚烫的甜甜圈蛋汁将军。嘿嘿，怎么样，我都答对了吧？ 云宝看起来很得意，可紫月却用前蹄撑着脑袋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我的天哪，你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对。 这下云宝惊呆了， 什么？怎么可能呢？ 子月无奈地说，哎，你的答案简直错得离谱，而且都是跟吃的有关系。 是啊，这时候云宝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子月说， 如果你今天就去参加正式考试，你肯定会…… 他的话还没说完，云宝突然打断了他。 哦，那我进入闪电飞马预备队的梦想也就会彻底破灭了，对不对？哎呀，糟糕，怎么办？没有时间了，我必须开始准备我的考试了。 看来云宝是真的着急了。云宝冲出房间，不停地念叨着， 我会不及格的，我会不及格的，都是你的错。 云宝开始责怪子月了， 也许你学习是很好，可是你当老师一点也不合格。 子月反对他说，真不好意思，我用这些方法学习考试都及格了。你知道闪电飞马队第一任动作指导会是谁吗？ 云宝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子月告诉云宝说， 是轻松滑翔指挥官。子月又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可云宝一个也答不上来， 子月却每一个答案都知道。 你看，我考试就可以及格。 云宝有点生气了， 可是我本来就是最好的飞马，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无聊的考试呢？ 现在云宝已经开始讨厌考试了。 子月劝说他道，知道历史是很有好处的。 云宝瞪起了眼睛， 哼，学什么历史只对你这种书呆子有好处。 这话彻底让子月生气了。子月说要参加闪电飞马队，可云宝讽刺他不会飞，只能离开地面一点点。 两个朋友就这样大吵了一架。 柔柔看到了，跑过来阻止他们。 嘿，我说你们别吵了。嗯，这是对朋友说话的方式吗？ 好吧好吧，跟我来云宝，我有办法帮助你。 两个朋友终于停止了争吵，他们乖乖地跟着柔柔来到了一个剧场里面。柔柔知道云宝很爱动，于是想要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来帮助云宝学习历史知识。柔柔请来了好多动物朋友当演员，这些演员造型非常有趣，云宝简直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柔柔只好耐心地给云宝解释，刚开始云宝还能耐着性子看，可是后来剧情越来越复杂，场面变得非常混乱，云宝再也忍不住了，喊了一声， 喂，停下停下，这可真是太…… 他的话没说完，碧琪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哇，太棒了！ 他接着云宝的话说， 我一定要送他三个哇哦哇哦哇哦。 云宝心情很差，他低着头朝家的方向飞去。 好吧，我彻底糊涂了，我现在只想回家。 可是没想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云宝给拽了回来。 这是碧琪，碧琪说， 有些小马通过戏剧表演来学习，但有些小马可能要通过音乐的方法来学习。 碧琪走上舞台，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开始唱起歌来。他唱的内容都是历史书上的。 古老的闪电飞马队有位将军名为萤火，神奇又勇敢，他召集大家以惊人的力量做精彩表演。下一位队长叫天气晴朗，还有紫色飞镖赋予铁汉柔肠，还有位将军叫闪光，他让闪电飞马队变得华贵优雅。轻松滑翔指挥官是百里挑一，高难度动作直上云霄， 这就是我的闪电飞马队历史饶舌歌，哟哟哟。音乐突然停止了，比奇问云宝，怎么样，现在你明白了吗？云宝自信地模仿着碧琪刚才唱歌的样子说， 哟哟，是的，碧琪，这个将军，那个上校，闪电飞马队，什么什么，再加上那个节奏。 听了云宝唱的歌，碧琪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哦，这真的有点可怕。 云宝有些丧气了， 嗯，真的吗？可是我必须学会这些知识。 云宝转身要离开了，他迎面碰上了小马珍奇。珍奇穿着一身原来的闪电飞马队的制服，看起来他早就有准备了。珍奇说， 现在恐怕只有我能来帮助你了。 云宝真不明白， 珍奇，你看上去很奇怪。为了帮助你，我可以忽略这个评价。 珍奇一点都不在意。 准备好了吗，云宝？我要带你进入一场关于时尚的历史冒险。 要知道，珍奇最擅长的就是服装设计了。珍奇一边走着，一边介绍着闪电飞马队制服的历史。他正走着呢，云宝面前的模型突然也开始说话了。 我不是真的闪光将军，闪电飞马队的第十任将军，我是真的碧琪。 柔柔也穿着另外一身制服走上前来。 我是神奇飞行队队长，来自第七中队。 随后紫月和苹果嘉儿也都穿着闪电飞马队各个时期的队服登上了舞台，走在了云宝的面前。 可云宝对时尚服装一点也没兴趣， 他捂住眼睛大声喊着， 哎呀，婷婷吧，我都看不过来了。 哎， 云宝难过地坐在了地上， 可剩下的几只小马却都争吵了起来。 有的说， 我们还是应该用传统的学习方法。 有的说， 我们的戏剧也很有趣啊。 还有的说， 只有精致的制服才能让你和闪电飞马队产生共鸣。 朋友们叽里呱啦的围着云宝，都说自己的方法更好。听着朋友们乱哄哄的声音，云宝终于生气了。 好了，够了，够了，不要什么歌，不要卡片，不要演戏，不要制服，也不要苹果。我说我永远都不会考试及格的，永远。 说完，云宝伤心地飞走了。大家都很难过，紫月赶紧追上去安慰云宝。 嘿，云宝，很抱歉，我们其实没有想搞垮你，我们只是想帮你。 云宝有气无力地回答，没关系，我知道，可惜我太笨了，什么都学不会。 你一点都不笨，只是你的学习方法和我的不一样。 紫月正在叽里呱啦地安慰云宝呢，突然他被云宝猛地推了一个大跟头。紫月正在纳闷呢，只见一架飞机嗖的一下从紫月的耳边驶过。原来紫月没有看到，差点被飞机撞到，是云宝推了他一把才救了他。紫月说， 我怎么没发现？你怎么看见那架飞机的？ 云宝得意洋洋地讲起来， 在飞行的时候，我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细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呢。 云宝飞行时的独特本领让紫月明白了。 啊，我知道了，我得走了。 紫月去把朋友们都叫来了， 谢谢你们来开会，我想到办法来帮助云宝了。 是啊，可是要怎么帮呢？我们已经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啊。 紫月对大家说，这次我们要试试云宝自己的方法。 开完会以后，紫月找到云宝，对他说： 嘿，云宝，想去飞一下吗？ 云宝正趴在一朵云彩上懒洋洋的。 好吧，反正也没事干。 紫月带着云宝向前飞，他说： 我们刚才不是刚飞过吗？ 紫月说： 可我是飞行的新手，得多练习。 云宝说： 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成为一个飞行家，毕竟你学什么都很快。 紫月看着云宝难过的样子，赶紧和他闲聊起来，可不管说什么，云宝都看起来不高兴。他们俩飞了一会儿，然后在云中城降落了。紫月充满期待地问： 这次飞行你都记住了什么？ 云宝没精打采地说： 也没什么，就是你跟我聊天的那些呗，什么月亮公主被驱逐之后，宇宙公主需要保卫队，所以路马独角兽和飞马组成了 EUP， 就是小马保卫队嘛。 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些是…… 云宝突然发现自己在说的就是历史课的知识。紫月对云宝说： 我发现你在飞的时候能记住周围发生的一切，所以我安排所有的小马来帮你记住闪电飞马队的历史。 这个时候云宝回想起来，他在飞的时候确实听到小马们一直在说：我宇宙公主驱逐月亮公主到月亮上去。他还听到什么陆马飞马独角兽 EUP 庆祝宇宙和平年什么的。碧琪正拿着大礼炮呢。 耶，我们快来庆祝吧，我是萤火将军，我的制服又痒又不好看，但我组织了一支了不起的飞行中队，我要叫他们闪电飞马队。 每个小马都举着自己的一张牌子，念着历史知识。这就是飞马队的历史啊。这下云宝找回了自信，骄傲地说： 看来我一向都很聪明，一学就会了。 考试终于结束了，云宝信心满满地答完了所有试卷，焦急地等待着结果。等他拿到写着100分的试卷时，他开心地转起了圈来。看着云宝高兴的样子，紫月也开心极了，不仅是因为云宝通过了考试，还因为他自己也学到了一个道理。 其实没有哪种学习方法是更好的，因为每一匹小马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新竹国际幼儿园的杨慕琪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上学安全歌》。 小学生上学校，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上学安全歌。小学生上学校，走路要走人行道，过马路别乱跑，十字路口看信号，红灯停，绿灯行，